Magic Hour。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我回来啦，也是2026年第一天来上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念 Broccoli 的声音呢？因为我也快消失了有两个礼拜耶。然后如果大家说啊 ，Broccoli 为什么你一直去旅行？不然每次都是只有莹莹的声音。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2026年呢，我要更常去旅行。没有啦，没有啦，开玩笑，还是回来陪大家的。OK， 那如果大家真的要 Broccoli 回来的话，至少秀一点诚意好不好？因为呢，我们勾选很常会 produce 一些很棒的内容嘛。可是这些内容你真的都有去看吗？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呢，啊，代表你很支持我们勾选，我就少一点去旅游了，我就多一点出现在我们电台勾选 Magic Hour 来陪你。就好像我们这一集最新一集的勾选，哎呦喂，第八集你看了吗？现在呢，来到勾选的 YouTube 看一看这一次呢 ，Jaden 还有 Kristen 是怎样被我们其他 MC 们算是开关引号的报复。 哇，喂喂，怎么了？啊，对，哎，各位，啊，对，哎，各位，各位，我想起一件事情 ，Kristen 超级怕痒。 是的 ，Kristen 超级无敌怕痒。那我们就真的设计了这一次的挑战呢，是 AI 出题的啊，就是会在他们两位之间放了几张纸，而这几张纸呢，都是一些简单的乘法，可能是6×7、4×3。那他们要在算这些乘法的时候呢，讲出那个答案。可是过程中，我们 MC 们就会进行干扰，在那边搔痒他。那 Kristen 就真的很怕痒。结果你看他的反应真的是要快把我们给揍死了，好可怕。现在呢马上去到勾选的 YouTube 看看最新的勾选，哎呦喂，你就可以知道有多好笑了哟。小局勾选 Be Your Own Trend，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锦龙的丢了你，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啊， Broccoli 可没有丢了你了，这可是在2026年的第一天呢，你听到 Broccoli 的声音有没有想念我呀？其实我的声音还是带了一点点沙哑，因为哈哈哈，上两个礼拜毕竟是去泰国度假跨年跟朋友，难免会不小心一直在尖叫，所以声音有点沙哑，大家原谅我，我会尽快的恢复到大家最喜欢我的声音的，好不好？那我们同样呢，也会跟你每天分享这些有用的冷知识啊，同样来了解一下关于人体的一些冷知识。我们都有胃嘛，对不对？大家也知道我们的胃里面有什么啊？胃酸啊，胃酸的强度呢是多强？这个酸是有多酸？你有了解过吗？啊，不是根据研究，是真的是事实啊。人的胃酸强度啊，是可以干嘛的呢？四个选项 ：A. 溶解刀片 ，B. 腐蚀铁钉 ，Gamdeska 那么厉害吗？还是 C 呢？消化自己，就是把自己的肉也给消化掉，哎，真的有可能吗？又或者是选项 D 呢？以上都是。啊，大家如果有感受过强酸或者是胃酸的话，可能你在呕吐的时候可能多多少少会 feel 到一点点吧，就是有时候呕出来的时候那种胃里面的酸性的物质会觉得有点 sap sap 的鼻嗽，有点 sap sap 的味道，那个其实就有点胃酸的感觉了。可是到底是哪一样的一个功能呢？啊，四个选项让你猜回来，我们听听看听众朋友们的想法吧。手指勾选 Be Your Trend，歌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NCT Wish 的 Color。 NCT Wish 的演唱会呢将在2月6号晚上8点在 Megastar Arena 帅气的举行，门票呢可以通过 mydogbookmyshow.com 来购买哦。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啊，是跟人体有关的。人的胃酸大家都懂是啊，很酸，但是有多酸呢？肯定没有像 broccoli 的嘴巴那么酸，因为我就是爱酸人的极致。但胃酸呢，可能就输我一名了。今天我们就来猜一猜，到底胃酸的强度足以把什么给毁了？四个选项 ：A. 溶解刀片 ；B. 腐蚀铁钉；还是 C 呢？把我们自己给消化掉？又或者是 D 呢？以上皆是。来听看我们听众朋友 ，Jasim， 新年快乐！你觉得 A、B、C、D 哪一个 ？Hello， 我猜。应 该是冬季吧，以上都是，因为如果一般上有这个选项的话，应该都是这个答案了。就人的胃酸强度，酸性应该挺高的。然后如果说酸性很高的话，我觉得 A、B、C 都有可能。 OK，你觉得就好像我们在考试的时候看到以上解释，通常都有70%都是对的，right？也很难讲有那30%的哦，因为选项 C，我们的胃酸可以消化我们自己吗？你确定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还没有被消化呢？你不是有胃酸吗？啊，这就把问题留回给大家了，回来再听听看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什么吧？手指勾选 Be on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版托酷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版托酷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版 New 版。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Hello，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大紫的《白月光与朱砂痣》。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是跟人体有关的。人都有胃酸嘛，我们的胃酸是用来消化食物的，但它到底有多酸、有多强大，可以让我们吃进去的那么多东西都可以被消化呢？而且呢，它酸度的那个程度呢，是你无法想象的，因为它竟然足以做到这件事情。四个选项：A，它可以溶解刀片；B，可以腐蚀铁钉；还是 C 呢，连我们自己都可以消化；还是 D，以上皆是呢？再来听听看，Jazzy，新年快乐，好久不见了，你觉得 A、B、C、D 哪一个答案呢？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B，腐蚀铁钉，因为呢，人的胃酸度呢，它可以强到消化食物，杀死大部分的细菌，或者是足以溶解某些的金属，但是呢，它不可以溶解刀片，它只能腐蚀这个铁钉而已，所以呢，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B。 哎，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可是你如果连铁钉你都可以溶解了，为什么刀片就不能？毕竟刀片它有些也是用铁或者是铝去制作的啊，只是说它比较锋利。铁钉也是属于铁的一种啊，不是吗，Jesse？那也有蛮多的人觉得 C 耶，就是消化自己也是可能的，只是因为呢是有我们胃的黏膜保护着。所以到底是哪一个啊？相信大家都会想要知道，回来给你正确的解答吧。手机勾选 Be Your Own Trend，勾选 Be Your Own Trend，Hello，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ASTRO 艺人合唱的《灯笼挂在火箭上》，也是 Broccoli 有参与的其中一首新年歌啊。大家现在呢，可以去到 YouTube 来观看整个 MV，看看 Broccoli 在哪里哦。而我呢，也从曼谷回来了，也是2026年第一天来上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念我的声音？继续给你我们今天冷知识，勾选猜猜猜，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是跟人体有关的啊，人的胃酸的强度到底有多强呢？可以把什么东西给溶解掉呢？四个选项：A 可以溶解刀片，B 可以腐蚀铁钉，还是 C 呢可以消化我们自己的肉，又或者是 D 呢？以上都是。今天有不少的朋友觉得，可能是 B 吧，因为他们懂胃酸很酸，可能真的连铁钉都可以溶解。又有的人觉得应该是 D 咯，以上皆是，因为只要在考试看到以上皆是，你劝他大部分都不会错嘛。可是正确的答案到底是哪一个呢？就是恭喜有其中45%的朋友答对了，也就是 C，我们人的胃酸强度是可以消化自己的。OK，到底我们的胃酸有多酸呢？先讲选项 A 吧，它不能够溶解刀片，因为胃酸主要的成分还是盐酸，pH 值大家学过吧？就是那个从零开始啊，然后到中间啊，到碱性啊，对不对？我们人的胃酸呢，大约是落在1到2度的，还不足以完全的溶解整个钢片，可能最多造成轻微的腐蚀，但不能溶解，所以是错的。B 腐蚀铁钉，都讲也是腐蚀铁钉，也不可能，也只是轻微的溶解。那 那 C 消化自己呢是真的可以的，因为我们的胃酸啊还有胃蛋白酶呢确实有能力消化我们人体的蛋白质，就是我们的肉咯。只是因为我们的胃是由胃壁啊，由胃壁呢这层壁呢它的这个黏液是可以防止我们的胃酸来腐蚀我们的胃或者是我们的肉的。所以你就会发现有的人他们胃溃疡就是他们的胃壁呢出现了一些破洞啊，所谓的破洞，所以我们的胃酸才会去吃它的肉，让我们的胃穿洞，胃溃疡就是这样子的而来的。所以大家要好好照顾你的胃哦，不要太过吃太辣或者吃太油炸等等等的。学起来这个冷知识吧，手机勾选 Be On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牛班牛班。